而当我们人为的打破了这个平衡之后呢，那么你就犯了错，这个错误就破坏了阴阳。打个比方，人本来应该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，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但是现在有一种工作叫倒班儿，啥意思呢？啊，晚上工作白天睡的觉。我说了，这叫阴阳颠倒的生活。啊，虽然也睡觉，但是是太阳晒屁股了，白天的时候阳气盛的时候它收敛，阴气盛的时候它生发，那阴阳一颠倒，这样的人就容易得肿瘤。往轻了说呢，阴阳错乱，它代谢异常，容易得糖尿病，容易得脂肪肝。这就是违背了阴阳的变化的理论。那么还有呢，还有就是五行啊，还有就是五行是吧，五脏之间的生克是吧，你像得了肝病的，哎，他就会出现脾脏的肿大，脾功能的亢进啊，甚至于出现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，是不是？反过来呢，脾有病了啊，他不能去克制这个肾水，就会出现水肿湿疹的病。那肾脏有病，他就不能去敛那个心火，人就会出现房颤，甚至严重的心律失常，严重的失眠，心肾不交。这是五脏五行的生克关系。你包括得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，到了终点站是啥？是肺心病。肺心病是半条命的病，是呼吸衰竭加心衰，是肺病伤了心脏，对不对？肺心病还有吗？还有糖尿病的肾衰竭，是不是？糖尿病我给大家讲了，病在脾，脾五行属土，土是来克水的，所以治糖尿病的药本身就会导致肾衰竭。而糖尿病得病十年二十年的，大部分肾功能不全了啊，所以糖尿病的尿毒症肾衰竭这个半条命，一半是病导致的，一半啊你是为了解那个燃眉之急去降血糖的那个化学姜糖药导致的。所以听了我节目的人都知道，咱宁可麻烦点，得了糖尿病咱们扎胰岛素，咱们也别图那个便宜图省事儿。你吃化学药你是省事儿了，就像那个农民上化肥肯定比那个农家肥要省事儿，但是化肥种出那个粮食它那个农药残留是吧，和你纯农家肥长出那个庄稼粮食，那叫有机粮食，那绝对是不一样的。你像有机粮食有机蔬菜，我们出口到国外能卖很高的价钱，你赶上咱们化肥种出这些蔬菜粮食，你说我卖到国外去，对不起，走不出国门，他都过不了这个检验这关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生活呀它就是一个麻烦啊，人活着本身就是麻烦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得了病就更不能怕麻烦，一定要返璞归真，顺应自然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这样一来，阴阳调和，五行生克啊，你才能改了错而不得病，你才能弥补调阳，把那错误造成的疾病的损害把它降低到最低的程度。那么想知道为什么得病，我们就一定要知道元气和五脏之间的关联。人的元气，人的元气 他是来滋养五脏，人的元气是藏在任督二脉，是我们先天与生俱来的。我们说元气又称之为真气，禀受于我们先天的父母。那么所谓的吃药补元气，所谓的这个吃保健品补元气，你补的都是后天的元气啊。你说我一个大小伙子，我吃点补元气的药，把我爹妈给我不够的那些我还能补上？先天的你是补不上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叫元气啊？你别听这个啊，吃什么偏方补元气，你别听这个，你一定要知道你补的就是后天的。那么元气啊，它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。一个30%，就是1/3，是刚才我讲了先天的父精母血两精相搏。所以咱们国家早些年啊，结婚生孩子要体检，要婚前检查，要孕前检查。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呀？哎，大家伙你要明确，因为只有健康的父亲、健康的母亲，他才能生出健康的孩子。哎，所以说你像有的人，哎呦，我身子骨很弱，刚怀上孕，那就得保胎保胎保胎。我劝这样的人你别保，你是保了一个胎，但是将来你生下的不见得是健康的娃娃啊，你是给这个家庭或者你给这社会添麻烦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生孩子呀，哎，用我们老话说，生孩子是靠缘分啊，靠缘分。那这缘分是什么？是吧？是万事俱备，东风以来。哎，他一定是父精母血都特别足的条件下，哎，包括这个夫妻的感情特别好的条件下啊，昨天还打仗闹离婚呢，你今天生个孩子啊，那孩子生出来就是抑郁症啊，就不要生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更有的说，哎呀，为了不离婚生个孩子缓解一下感情，别来那个，别拿孩子的生命赌你那个破碎的家庭，没什么大意义啊。所以这是元气的三分之一，先天的父精母血，是吧？所以男人就是活的，这是人的精气，你男人就像个男人一样，是不是啊？精气神神的。那么元气啊，它后天呢要占70%啊，2/3。那这70%从哪儿来啊？哎，所以我们先说头一条，吃药是补不了元气的啊。你别看呢中药书上啊，什么这个本草纲目、神农本草经都写着人参大补元气，大补元气。那我今儿就告诉大家，人参它补的元气它补不了，它都不如好好的吃顿饭睡个觉。所以说你吃饭睡觉都不好的，你指着喝人参汤把元气补上来，你补不上。元气是不能无中生有的，人参想给人补元气，他也得通过吃饭睡觉来补，是不是？那难道后天的元气的70%，是不是占了元气的2/3，这一大半就是吃饭睡觉这两件事吗？非也，是吧？古代那个结婚啊，古代结婚是吧，要一拜天地，是吧，二拜高堂，是不是？所以元气的后天在哪儿？在天地。那天给我们什么？黄帝内经上说，天养人以六气，风寒暑湿燥火，是不是啊？春温夏热，秋凉冬寒，长夏有湿也。哎，这是 自然界的四季，是吧？也叫五季，自然界的气息。这是天对人元气的一个滋养。那么地呢？地养人以五味，是吧？有多少病是吃出来的？特别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啊，那吃出来的病就越来越多。我们不说那些什么吃大鱼大肉出糖尿病的事儿啊，咱说什么呢？啊，咱就说冬天吃水果吃出来的拉肚子的病啊。说水果这个东西原来都是秋天或者夏天上市的东西，原来冬天哪有水果啊，是不是？现在好了，大冬天的天寒地冻的，哎，那水果从南方啊是飞机空运了，你还是高铁它就运来了，吃吧。哎，这就不合季节啊，不合时宜视为病，是不是？你看冬天不能吃水果，有的家长就问我了，那徐老师，那冬天我们孩子能不能吃糖葫芦，能不能吃冰棍啊？我说这个咱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啊？说有啊，是吧？我们小的时候竟守着大盆吃冻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说那这个就可以吃。哎，这个也符合了中医俗语冬吃萝卜夏吃姜的道理。因为冬天呢，自然界这个大宇宙外边是凉的，而人体这个小宇宙气血收敛封藏，它里边是热的，哎，所以呢能化解这个寒食。但是冬天是主藏的，你吃这水果一拉肚一泻，哎，把这个肾气就给伤了。所以冬天吃水果，吃不应季的水果，你说我冬天吃个冻梨，吃我们这块的老秋梨柿子饼的都行，应季的。你说我冬天呢偏要吃那南方的大西瓜，是不是啊？甚至从这个国外热带水果运来的，那你是没病找病。什么病？过敏病啊。你看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是吧？那小孩啊，鼓青春疙瘩豆的，后背起疖子的，是吧？中年人得舌盘疮带状疱疹的越来越多了。什么原因？哎，就是不合时宜，是吧？地养人以五味，酸甜苦辣，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是不是？哎，中国人为什么讲叫落叶归根呢？啊，说这人老了为什么要思故土回故乡啊？哎，因为人老了身子骨弱了，哎，他就不合地气了。所以人老不远行啊，有那闺女儿子孝顺，是不是？啊，在海南买套房子，夏天在北方过当避暑了，是吧？冬天刷到海南去了，还当夏天过，是吧？你这样的人呢就跟那生活在赤道上的短命鬼一样，是吧？因为赤道上的人平均寿命就46岁，为什么？他老是阳气，他老是阳气，是不是？老是不停地生发，他的肾就没有封藏，所以他消耗就特别多。用现代医学话讲，那细胞代谢就快。哎，细胞代谢快，快快快，早衰早亡，是不是？所以最适宜人生存的这个环境不是南极北极，是不是啊？别说什么爱斯基摩人，那有外国那个飞行员坠机了冻在雪壳子里头，好家伙，70年80年都不死，冷冻了还保青春呢，是吧？后来抠出来了，搁实验室刚缓过冰来，你看那人刷变成木乃伊了。什么意思？就和那个克隆羊是短命的一个道理啊，它是违背了自然规律。它冷冻了可以，只要一解冻，细胞成百倍速度千倍的速度衰老，是不是？所以寒冷的地方它容易长寿，它代谢慢，肾精封藏的多，是吧？ 所以最好的地方不是四季如春的地儿了，哎，一定是什么呢？四季分明的地方啊，四季分明的地方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大家伙就明确了啊，我们大家伙就明确了啊。那么后天的元气从哪儿来呀？一个是天，一个是地。那么天怎么养我们的元气呢？人的生命啊，就是喘息之间，喘气儿啊，喘气儿，一呼一吸，这叫喘气儿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休息休息，那这个吸到底是喘气儿呢啊，还是就到底是吸气儿呢，还是呼气儿呢，是吧？你包括我们那个上大学搞军训，少息，是不是啊？立正，少息，啊，什么是少息？是吧？就稍微的休息一下。所以大家把这个字写到您的本上，哎，这个对您学习养生六式、学归息疗法，是不是啊？包括调什么抑郁症，还有那个什么精神分裂的自我调节。失眠的自我调节，在中医导引术上，这个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呼气叫吐浊，啊，叫吐浊。所以我们往出吐气的时候，不要使劲吐，要留口气。吸气叫纳心，是吧？啊，你看现在人啊，小孩坐那块都黑气带喘的，啊，呼吸特别短促，是吧？你正常的健康的孩子往那一坐，你根本听不到喘息的声音，非常的绵长。你包括那老中医坐诊诊脉的时候，你看他先调息，调节他的呼吸的节律和呼吸之间的停息。所以少息休息的这个息字，就是在喘，就是在这个呼吸和吸气之间休息的这个段时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心脏啊，你是喘气的时候休息还是吸气的时候休息啊，都不是。哎，它休息的时间就是那呼喘之间。哎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个。那说讲这个干什么呢？讲这个干什么呢？是吧？你说人呢，能影响的，我能管我胳膊腿运动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叫有意识的自主运动。那你说我能调节我胃肠运动吗？说我坐这寻思寻思，让我胃快点消化消化，你能做到吗？啊，你做不到，是不是啊？或者说那心律失常的、房颤的、心动过速、心动过缓的，要放支架的、要放起搏器的。你说我能调节我心脏怎么蹦的不？能不能调？能调。咋调？中医导引我给大家讲了，按心包经，是吧？按桥之术，经络疗法。而其实更有效的是内调之法，就是通过喘气儿调。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叫中医导引，是吧？我们做归息疗法。就可以调心律失常，就可以调房颤、调早搏，是不是？哎，同样可以调我们胃肠的蠕动，调我们肝肾的平衡。哎，这就是元气的后天之本。我们喘气儿，在往出呼气和往里吸气、呼气吸之间的那个休息的时间，你一口气是能吸到丹田呢？还是一口气能吸到脚后跟啊？呼吸的深度和绵长度决定着人的寿命，决定着人五脏的受纳的程度，这是先天和后天的区别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正在给大家说这个元气，人光有元气是不是就能工作学习，就能生活，是吧？甚至就能创造事业了呢？其实还远远不够。元气啊，它是我们的父母，那么儿女呢，还得有儿女的天地。30年前忘父而敬子，那么30年后呢，我们作为年轻人，是吧？我们应该成为父辈母亲的骄傲，叫30年后望子敬父。所以呀，元气呀，它是来滋养五脏的。而当我们成年之后呢，我们就像要孝敬父母一样，是吧？五脏六腑它所呀生成的精气，反过来呢，又来濮养元气。所以元气啊，它既为人先天所成，它又决定着人后天的生活，后天的健康，甚至于当我们这罐子元气，是吧，把它用光了，是吧，五脏呢也补充不回来了，那么元气耗尽之日，也就是人什么呢，上西天的日子，所以说人活的是啥？活人活一口气，活的就是这罐子真气元气，吃药补不了的，而要靠什么呢？吃饭、睡觉、走路，包括呢愉快的心情、情志的调达，来进行养之、蓄之而用。这就是元气和五脏之间的关联。就好像啊，父母养育了5个儿女，5个儿女长大成人呢，事业有成啊。虽然呢不是轮着养老，但是呢，这5个儿女1年4季是轮流当家，轮流当家，是不是？等到这罐子元气用了了，是不是？其实五脏也老了，五脏也老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年轻的时候是元气养五脏，老的时候呢是五脏养元气，相互为用，为护根也。那么五脏之间呢，它又有关联，是不是？我要特别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心脏，有的朋友说，还没到夏天呢，春天我们应该养肝脏啊，肝经当令嘛，是不是？是肝的这个脏腑系统现在是唱主角，我们怎么一下子跳到心脏呢？非也啊。我们经常说五脏，好多人呢都只注重于一个形，形。什么叫形啊？就是肝脏、胆囊，肝主人的筋，开窍于目，这些啊我们能看得见的、摸得着的，这就是脏腑之形，是不是？那心脏也是这样的，有心脏。心与小肠相表里，是不是？小肠受纳之官，完了之后呢，心经和小肠经，是吧？心脏呢又主着人的血脉，是吧？舌为心苗，观舌相而知心脏。人啦，老着急上火，嗓子疼，着急上火，嗓子疼，心呢又开窍于咽喉，咽喉肿痛为心火。这都是形，是不是？再往后说说肺脏，是吧？肺和大肠相表里，你改的大便是粗是细啊？你便不便秘啊？这都是由肺脏和大肠经来决定的。肺主人的皮毛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老了气儿就不够用了？肺气不足了？为什么老了皮肤枯槁，头发花白了？都是肺的精血不足，是不是？落叶归根，为什么树会落叶子呀？它是为了保护树干，为了保护树干，是不是？ 人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我们心肌缺血之前为什么手麻脚麻呀？因为呀，人体有一个自保的系统，哎，它先渴着心啊、脑啊、这些五脏啊，哎，先渴着他们来吃这个气血。当你气血亏的时候，不是先心肌缺血，是先把那个末梢的血，手啊、脚啊，你包括那腰椎间盘突出的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都是啊，把这气血啊省过来，哎，给心脑血管用了。你看他有的人他就不懂，是不是啊？他得了腰托了，他拼命的去按摩，他不研究研究他肝肾不足，结果腰没治好，你这么按摩就等于到心脏那去抢血，是不是啊？到脑那去抢血，腰托没治好不说，一下子按出心脏病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就是你那胳膊腿儿跟心脑血管抢着血吃。你说咱们家就五块钱，你把这五块钱撕两半花了，它还是五块钱。你撕成三半花了，它还是五块钱。甚至你撕太碎了，对不起，这钱不能花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养生啊，不是一块饼掰两半吃。我们养生是啥呢？哎，当饼不够吃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吃点大米饭呢？我们是不是吃点包子馒头啊？哎，生化元气，滋养五脏，你造出来气血让胳膊腿用，而不是到内脏那去抢气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是养生的奥妙。这说了肺，肺脏的有形之物，那肾脏的有形之物呢？脑髓，肾和膀胱相表里，主骨生髓嘛，是吧？脾呢？脾和胃相表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主肉，就是我们的皮下脂肪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能化痰湿。所以那大胖子他为什么容易得动脉硬化糖尿病啊？你痰湿都多出来，长那么多肉，你再余腹出来，不就血管里流油了吗？那不就动脉硬化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中医说有形之内必形于外。但是大家伙要明确啊，咱们搞中医的，你如果只能看到人这个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腰椎间盘突出了，哦，我明白，腰托是韧带啊肌腱松了，把不住了，它错位了。啊，肝主筋，是肝血不足不能养筋了，那下一步肝血再亏就不能养心神了，心脏就得得病啊！我明白，我得补养点肝血，我得早点睡觉，不能再抢肝脏的气血，是不是啊？我腰托了，我不能再劳累。你说我腰托了，我再拼命的去劳累，你等把肝的气血抢光了，心脏就得病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这些中医啊，我们只能算什么呢？算将。啊，不是大将军的将啊，就是泥瓦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还算不上工程师啊，顶多就是个小工泥瓦匠啊。那么真正的中医一定要领会到，中医是形神兼备的。我下面就说这个神，是不是？那神是个什么东西，是吧？甚至有的人说，哎，我是无神论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么到底人的五脏之间有没有这个神存在啊？是吧？那这个不用我多说，大家公认的，人是有精神的，是不是？人是有精神的，得没得中风，中风得了能不能好，这人往那一坐，这人是聪明还是傻子，那个眼睛都放着光呢，是不是？呆滞的人那个眼睛怎么着，哎，目光涣散，没有神，像死鱼眼睛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中医调病也好，中医养生也好，讲的是形神兼备。而且这个神这个东西啊，哎，能够感觉到，但是你呀， 中医研究，你说你把你神拿出来，我看你二两三两啊，啊，你腰一腰啊，你说摸一摸呀、啊，你摸不着。所以呢，好多这个西方医学、啊、就说什么呢？哎，就说这个神呢是很玄妙的东西，甚至一下子就给扣个帽子，迷信，啊，一下扣个帽子，迷信。那么神的存在啊是毋庸置疑的，是不是？它是一种力量，啊，力量。那么你包括现代所谓的科学那个心理医生，是不是说说话这人病就好了？你闹着玩的，是不是？包括好多人说，徐老师，我听听你节目病都好了，闹着玩呢，他为什么能好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神疗，是人的精神疗法。你包括现在在好多大城市，北京、上海，是不是？广州，越大的城市，你像那个癌症联合会，是不是？好多得了恶性肿瘤说活不下去的人，哎，人家主持了一个联谊会，大家一起唱歌，一起跳舞，一起交流怎么得癌的这个经验，怎么改变生活错误。哎呦，结果呢，医生说活仨月的人三年了还活得好好的，因为那所有人都是得了癌的，是吧？医生说治不了的了，人家靠着精神支柱，靠着这个交流，靠着人对心神的调整，哎，活得很好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啊，中医只知其形者，哎，能治形体上疾病的这个中医大夫，能扎针，能拔罐，能推拿，能开中药给你吃的，哎，这都是初级中医啊。那什么才是高级中医呢？哎，就是知道你的神，你的心神得病了，还是你的肾呢，肝脏的神得病了。那说他们都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你看啊，这是我们祖国中医的精粹，但是现在被很多人忽视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肝硬化的他只知道打 B 超看肚子有多少水，是不是？他不研究啊，我肝脏得病之后，啊，为什么得了病的人怕死啊？是不是？得了病不敢在医院住，一看有病人抬走了他就害怕了，什么原因？子道母气，喜伤心，怒伤肝，思伤脾，恐伤肾，忧则伤肺，这都叫情志过度，五脏之伤。那么过度它就有不过度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过度那还有不足的呢，是吧？所以说你看啊，大怒伤肝，是吧？什么气的脑出血的，气的高血压的，一拍桌子气得青光眼的，这都叫怒伤肝。那么不怒呢？我们发现了好多得了肝部恶性肿瘤病人哈，都说哎呦，这人在单位老好人，从来不生气，是不是？谁欺负他都不生气。我说他傻呀，是不是？他老好人他傻呀，他不知道什么好坏呀，那他为什么不生气呢？能忍，是不是？就我们那个30年前小时候看过那个动画片，现在可能孩子们没看过，叫忍者神龟呀，忍吧。啊，你是没得高血压，而你忍着那口气儿，淤啊淤啊淤啊，化成淤血，淤血淤啊淤啊淤，变成癌瘤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呢都是有喜怒哀乐的，我们应不应该控制呢？应该。因为人毕竟不是孩子，你不能天天坐地下，不让你当班长了你躺地下耍泼，是不是？不让你当厂长了你就威胁人家上吊自杀，谁勒你啊？所以人不是孩子，人要适当的控制情绪，记住我的话是适当的。那么过度了呢？你一旦对自己的情绪重大的情志打击，你过度的约束他，这就违背了天道啊，违背了天道，是不是？那河流的好好的，我给它拦上，憋个小坝，哎，产生点这个水电站，这好事儿。你说我们家河我全憋上，下游都让它旱的，湖都旱干了，你这就破坏了风水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度。你包括你现在开春，你现在黄河上又开始扔撇炸药包，扔炸弹了， 为啥？凌汛。什么叫凌汛？那黄河一化冰，那冰坨子堆到一起，它就形成了个天然的大坝。那你憋得太高了，夸一决口，那凌汛包括那堰塞湖，那是对下游那就是洪水般的打击。所以这也是憋大把劲儿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那句话怎么说的？是鲁迅先生话，是谁的话？沉默呀，沉默，不在沉默当中死亡，就在沉默当中爆发。死亡是憋死的，憋成肿瘤了，爆发是什么？高血压脑出血了。你到底是憋死好还是爆发好？一定记住，叫调打好啊，调打好。所以啊，我们吃好多保健品，你一定要明白啊，其实你吃保健品就起一半作用，是不是？甚至说你吃保健品，保健只能起 30% 20% 的作用，那另外一半作用 70% 80% 作用谁起？你自己，你自己，你自己的修复细胞，你自己的坚强的意志，你自己的求生的欲望，让你的五脏六腑怎么干活，元气怎么干活。所以人呢，他和猴子不一样。人为什么要万物之灵啊？是不是？什么叫万物之灵啊？是因为啊，人是有灵性的，人是有思维和意志的，人是可以有情绪影响自己，影响别人的。让大家除了听我节目之外，你别光听我一家之言啊、哦！你什么看电视、听广播、看报纸，你包括上网啊、百度搜索，你多学点科学知识，是不是？兼听则明。什么叫兼听则明啊？是吧？你听得多了，见得多了，你识得广了，你就知道谁说的是真话，谁说的是假话。所以说叫兼听则明。那么今天呢，本来要是要说这个元气说完了，要说五脏之相生，但是今天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，就是五脏的神气啊。都知道怒伤肝，但是好多人不知道小怒可以养肝。都知道酒喝多了能喝出酒精肝来，甚至喝酒喝多了肝硬化肝癌，但是却不知道小酌，饮那个三钱五钱的酒，小酌可以疏肝利胆。不但可以疏肝利胆，还可以防风湿，还可以补阳气。包括老话说，哎呦，让你跟着我吧，让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啥意思？喝辣的就是喝酒，这是好日子。吃香的就是老人吃点肉能够进补，但是都不能过了火。所以养生有道，文化先行，五脏生克不光生其形，更要生其五脏的神气。什么是五脏的神气呀？就是五脏除了它行使正常的生命功能之外，它还决定着你的人的生命能力。这个人有没有精神呢？有没有魄力呀？有没有胆识啊？是心胸狭窄还是胸地坦荡？是意志力薄弱还是意志坚强？对不对？从哪里来？皆从五脏的精血来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春三月啊，四季养生，五行疗法，说心肌缺血啊，为什么吃冬虫夏草，是吧？因为啊，现在啊是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。那虫草是干什么的呢？不管是野生的冬虫夏草，还是咱们国家人工培植的啊蛹虫草，蛹虫草是用蚕蛹加上野生虫草菌人工培植 在中国的培植历史300多年，是吧？还有就是广东的米虫草，啊，用大米啊作为这个培养基，发酵的大米做培养基，是吧？完了之后呢，也是以虫草菌的菌种来进行培植，它那长得就比较纤细了，是不是？它那个和那个野生的虫草的成分、有效成分的含量比呢，就略逊一筹。当然了，米虫草价格也比较低，啊，这11、12，是吧？那虫草干什么的？野生的也好，人工培植的也好，记住，哎，就根据虫草的这种中草药材，它的生活的季节特点，啊，冬为虫，夏为草，就说明它既能收，又能发，既能收敛收藏，又能生化生发，哎，所以它是个双向调节，四季通用，是个平补的东西，是吧？那么中医论证当中，尤其论证了冬虫夏草补肾润肺，是吧？补而不上火，润而不生痰湿，还能化痰湿。那说了大半天了，这个冬虫夏草就是个补肾润肺的，那心肌缺血的人他吃虫草有啥作用啊？是吧？我说过呀，千万别把这个保健品，也别把中药当成唐僧肉，是吧？说吃了啥都管，那不对的。我们中医啊是讲理的，是吧？要讲这个调理和道理。心肌缺血，说心脏里边啊都是血，怎么还缺血呢？啊，通过彩超我们知道，血流速度比较慢，心脏舒张不好，血行阻力比较大，有的动脉血管都鼓包了，啊，叫血管瘤都变形了，是吧？有的血管硬化了，有的血管上都长了瓣痕，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。啊，找外科大夫做个介入手术，把那血管斑块给它抠下来吧。刚把血管斑块抠下来，哎呦，原来长斑的地方血管就渗血了。所以原来血管长斑块也是对血管的一个修复和保护，是不是？你抠下来，你光把斑块摘掉，那底下漏血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人呢，天生的自我保护的能力，那这个能力它是与生俱来的。那我们学中医，学天人合一之道，不是做那块算卦。天人合一就是天和自然的和谐和统一，人的自我修复、自我保护，是不是？哎，当人缺血的时候，人是先紧着心、脑、肾，紧着内脏供血的，是吧？没有说啊，我胳膊腿血挺足，我就心肌缺血，没有。心肌缺血的时候，其实是已经比较重的病人。为啥呢？你想啊，把人体作为一个小的国家来说，那皇帝老爷都吃不起饭了，你说那胳膊腿儿，是不是？那个佃户，是不是？那他还吃什么呀？长工他还能吃什么呢？吃不上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身体的自我保护是以心、脑、肾，是以内脏啊为首要供血。所以大家一定记住，当人心肌缺血的时候，你的胳膊腿啊早就缺血了，一定要呢及时的调控和补充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道啊，明白这个道道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调理啊？其实啊，我说下来啊，咱们按照《黄帝内经》的话啊，把它掰开了，揉碎了，把这个理啊一道一道的咱们划出来，大家就明确了。心肌缺血，啥是血？血是人生命的物质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血它得在身体里边流啊，它不流它不成了死血了吗？所以中医说，哎，这句话需要做记录，哈哈啊。 你要是演讲的时候说此处有掌声是吧，哎啊，此处要做记录啊。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母。那么人体五脏当中血的流动是要靠气推着走，那么气又有五脏谁来主呢？心是主血的是吧，肺是来主气的。所以我来告诉大家，收音机前所有心肌缺血，心肌缺血的人，你一定记住我刚头说那话，你不是光心脏得病了是吧，因为心脏是人的君主之官，它是最后才缺血的，胳膊腿早就不够用了，都紧着肾来花呢，现在心都缺了，你胳膊腿一定缺。而且心呢主血脉，光靠心不够，得靠着那个肺气来推。所以老中医摸骨啊，一摸手我就知道你五脏六腑好不好啊，不光我会摸，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会摸。老话说叫手凉没人疼啊，其实不是没人疼，是你那心肺不和，手凉脚凉的人肺脏的气都不足。所以心肌缺血不是单纯的心病，而是心肺病。而当我们心肌缺血，心和肺的气血不能调达的时候，胳膊腿手脚都乏力疲劳了。哎，所以呀、啊，啊，所以呀、啊，啊，冬虫夏草是补肾润肺的，调整了肺，肺给心脏好好的搭伙干活，心肺搭档搭班子来保证好气和血在全身的运行。所以心肺为人之上焦，心肺的病是同源的啊，这回大家明白了吧，啊，光有血它走不了道，你搁气推着，气归肺管，所以润肺的养我们肺气的冬虫夏草，加上能够生津止渴健脾安神，人参加上冬虫夏草啊，虫草是补肺脏和肾脏的，人参呢是入心经脾经和肺经，而人参是来补五虚的，这是以前的老知识啊，五虚是不是啊，肺气虚不想喘气儿，上气不接下气儿；心气虚胆小不想说话，脾气虚不知道饿，肾气虚老冒虚汗把不住尿，是不是啊，肝气虚老腰椎间盘突出长痔疮长静脉曲张脱肛，肝不能调达了嘛，对不对啊，五虚再加个元气虚啊，元气虚是不是啊，吃饭睡觉都不能自动了是吧，哎，所以呀、啊、学知识哎，我们要什么呢，哎，把它融会贯通啊，不是什么一条道跑到黑的，是不是啊，我们不反对大家你吃什么丹参片啊，你到医院打什么黄芪当归提取液，我们不反对啊，但是医者父母心，是不是啊，咱们搞健康节目，你最起码你应该是医学科班出身的，是不是啊，哎，那你对医学常识是要有了解的，那么常识医学的常识就是人是能够自愈的，能外用的药我们不吃，能吃的我们选自然的不选化学合成的啊，能吃的我们力求不打针，能打针的我们力求不用激素不开刀，能修上的啊，你看前段时间那个有个老人家是吧，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啊，我问他，我说你能走能撂不，啊，说都行，说要开刀换个人工的啊，你就和咱家过日子似的，你说我门坏了我把门敲掉了换个新门，那咱家有钱行，没钱咱对旧门修修对付再用用它，对不对，哎，就算你家那老楼拆迁了，人家也不会因为你门多给你个门钱，不会 那人这一辈子也是的，什么零件它也不如原装的好，是不是？能走的腿你就对付用呗，偏把能走的腿打折了，完了换个人工的，把自己的原来的骨盆给磨漏了，它不配套啊，是不是？给60岁的心脏病人，是不是？咱有钱，有志愿者捐你个心脏，给你换个30岁小伙子心脏，你回家不就得跑出脑出血了呀？你老动脉就相当于一辆破车动脉硬化，给你换个 V8 的发动机，那你谁受得了？所以人生啊，记住啊，人生不怕老啊，不怕老，是不是？哎，其实人生都得经过生老病衰的这么过程，是吧？那么你如果老得快了，那叫病，或者身体就某一个零件你浪费的造的厉害，那也会生病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你整体协调啊，包括什么拆了东墙补西墙，是吧？为什么得了肺病将来会得肺心病？那不就是心脏替你肺背点负担吗？是不是？肝硬化的人为什么搞来搞去肾功能也不全了？那不就是你肾呢？你肝脏那个亲爹那个肾，为了救儿子，他来把健康奉献了嘛？所以养生啊，养的是协调统一，养的是协调统一啊。那这个协调统一，哎，就是一个同舟共济的过程，不是打打杀杀的，是不是？而是什么呢？和谐平稳，促进调打。哎，用现代医学的话说，保守疗法，把漏的锅补上。漏的锅补上了，前一段时间没吃好的，最近咱们吃点好的，补益，补益就是这么个过程，是不是？那么五脏生克疗法当中，今天说第一法，就是五脏相生的滋水涵木法啊，这个又需要做记录了啊。五脏相生，五行生克当中的水生木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刚才我也说了一句，是吧？那肾可是那肝的亲爹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冬三月我们培固肾精，对更年期综合症、老年性骨关节病、脑萎缩、老年痴呆症，我们给了个保健方法来补肾，来补人的肝肾不足，这个就叫滋水涵木，是不是？哎，来补人的肝肾不足啊。人的五脏啊，它不是独生子，是不是？那五脏啊都是亲哥们儿，是吧？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，啊，本着中医补的原则，叫虚则补其母，是不是？你像我们肾精亏的时候，你在补的时候要兼顾了肺；你像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，我们在补的时候，你像低血压60-90低血压就是肝血亏，我们补的时候，补肝的时候一定要兼顾了我们的肾，是不是？还有那个心脏病的人，你在养心脏的时候，肝为心之母，一定要兼顾调着肝。所以这样一来呀，哎，通过滋养肾脏，以达到虚则补其母，母亲好了，儿子身体就健康。肾的津液足了，肾的精液足了，它就能帮助你生化肝脏的肝血。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以下是广告时间，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，是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六号，010-8755-7319，010-8755-7320。朝阳区店内地址是在朝阳区9000桥南路东丰北桥东行300米路北，010-5139-5080，010-5139-5080。天津地址是位于南开区西市大街62号。